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第七季。 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我是蓝豆丝， 我们要来录我们第七季的第九集。那先回顾一下第七季的第八集好了，我们聊到了电子书和实体书，对不对啊？ 对。 然后我们的听众也有留言给我们，其中有一个说，当希杰说到像废物一样的时候，他暂停了一下，笑了出来。然后，哎，为什么那一段这么好笑？ 我也不知道。 因为他们可能可以想象希杰是废物的样子吧。 哦，就是那个具象有跑出来， 对， 浮出脑袋， 没错。 好，那希望这一集希杰还是可以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忍不住笑出来。 哦。 哎，然后还有一个听众朋友有提到上上一集的晴空万里。 对，我是有讲晴空万里，但是我以为我自己讲的是风和日丽。 嗯， 这是到底是怎么样啊？是我真的觉得很奇怪，就是为什么我讲 A， 但是我以为我讲的是 B， 然后我一直觉得我就是讲的是 B。 有时候就会发生这种事，就像是那个网络上就有拍那个影片说去点饮料嘛， 对， 然后就是明明就是半糖少冰，然后送上来的时候说，我明明点的是半糖去冰，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然后就吵。可是他可能刚才真的自己讲的是半糖少冰。 对啊， 所以可能少冰跟去冰对他来说差不多 哦， 但又有点不一样。 可是会不会它少冰就是少到刚好热茶加下去就融化，所以是去冰就变去冰了。 现在很难掌握了， 对、啊、 所以晴空万里跟风和日丽也是差不多嘛， 同一个 file 里面的吗？ 差不多先生传。 Hello。 然后说到刚才那个留言的，他们有做那个极品夫妻这个节目，然后在比较新的那一集里面也有提到我们呢。 对啊，但是因为我觉得会很丢脸，所以我还不敢听哎。 是啊，我有听哎， 就是觉得说有点愧疚，还不敢面对他们这样。 好了，无论如何，我们都谢谢他们。希杰想要说什么？ 我说我听完之后啊，我有一个想法。我对内容没什么特别的想法，但是我想说那个魏伟老师啊，他在他的新书啊封面可以再加上极品夫妻这个名片的。 真的耶， 对不对？ 什么意思啊？ 就是他的书的作者那个封面不是前面不都会写作者什么来历吗？哪些作品吗？他可以再加上这一项耶。对吧、 啊、真的耶，就经历之类的，就越写越长，越写越长的。 而且都是很了不得的哦。那我们再聊聊我们的近况吧。 好哇、啊，我先好了。 好， 因为我现在先，然后我等一下就要最后。就是我选择 去， 就是因为我现在换了一个新环境上班，然后我们新环境啊很妙。有香港人也有中国人，然后然后我时常要打电话去香港康口，就是跟另外一组的同事 meeting 就对了。然后呢，你知道那个香港人在办公室里面他都讲广东话哦，就是会有一种腔调，然后他如果跟我们讲普通话，他们说普通话的时候也是会有一种腔调，所以我现在有点混乱。然后中国人大陆的朋友就是的同事，中国的同事他也会有一种，他从北京来的，所以也是会有一种腔调，但是我就适应了他们不同的用词。 比如说那个香港说不要搞我咯、嗯、就是这个 account 怎么那么难搞哦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说好，我就知道说他在讲说这个客户很难处理，或是这个数字不好做这样子。然后中国大陆的朋友呢就会我跟他讲话说诶，我的账户没有被激活之类的，就是会用另外一种说法来对激活，没有被激活，所以我不能做什么事情之类的。 那你会称呼他亲，我的账户没有被激活、嗯、会这样子称呼吗？那个亲、啊、 什么东西啊， 亲啊，大陆人不是中国人不是会写， 不会， 都会 用为什么要这样亲， 就是表示他很重视你啊。 哦，不会，倒是不会，因为在办公室还是会有那个分别，就是大家还是专业的，只是不同的会有不同的语调。然后打电话去给那个香港的同事的时候啊，也会用普通话嘛，有时候会英文，有时候普通话，不一定看你接起来的人是谁这样子。然后有一些就讲普通话的时候，他说啊，我今天的普通话好过分的啦。就是他的意思说他就是很口齿不清的讲普通话，然后现在说对我来说没有关系，因为都是一样。而且你知道吗，香港人讲普通话十个有十个听起来一模一样，我分不出来他们的声音，也分不出来， 他们都上同一个学校。 对，就是同一种腔调， 同一种 腔，好厉害哦。我就想说靠，我为什么 Louis 跟我讲的普通话是这样，哎，为什么 Lolita 讲的普通话也是一模一样，他们两个声音我完全分不出来，太厉害了吧。 就像绝大部分的日本人讲英文也都是同一种腔调啊。 嗯， 哎，还是我这样犯了歧视的罪。哎，对啊，我跟大家，我是不是应该跟大家道歉？ 嗯， 好像有一点刻板印象哦。 有点刻板印象，但是我只是想表达说他们讲普通话的样子是一样的，不是嘲笑他们，是我自己听起来是很像的。 观察， 就可能北京腔听起来都是一样的，懂我意思吗？ 嗯， 对啊，就是那样的感觉啊。所以我就觉得哦，在办公室都不会无聊，耳朵好丰富哦。 欸，感觉蓝豆丝已经在迈向成功之路，哎， 真的 哦，我一直在成功 已经开始国际春了，好棒哦，超羡慕的，国际化的一种， 国际化了，我开始国际化了， 环境， 那时候我就要叫我国际豆丝了， 国际豆丝，哇，升级了呢， 对 ，upgrade， 哎，那蓝豆丝的近况大概就是这样子吗？ 嗯，没错，就是现在在活在一种很丰富的上班环境当中。 嗯嗯嗯，好，祝福蓝豆丝继续迈向国际化。嗯，那希杰呢？ 我吗？其实我没有什么特别好分享的了，但是如果要分享的话，今天我们录音的日子是3月30号嘛，然后， 嗯，没错， 我记得我们在农历年的时候说要有第一季要陪找出兴趣，有没有？ 有， 是你， 对对对 吧？ 我觉得我好像找到了，嗯， 是什么？ 我觉得我好像对拍纪录片有点兴趣耶。 哇， 哦，所以我最近都在策划， 所以我们要来拍， 但是目前还没找到玩伴，但是我已经开始有一些想法这样子。 好啊，嗯，没问题啊， 嗯， 我们可以来做快速街头纪录片相关的节目啊 之类的。 是什么样的兴纪录片，拍纪录片的兴趣？那你现在拍的是东西的纪录片吗？还是 什么叫东西的纪录片？就自己的生活的纪录片，啊， 比如说类似哦，我以为是东西的纪录片，比如说类似一盒饼干，看着它如何被吃完。 上次我和维刚那个麦当劳，那个就有点实验性质。但是， 嗯， 但是我想拍，比如说我跟维刚说想拍一个我买乐透的纪录片。哎，嗯，大家敬请期待， 为期5年， 为期五年的之类的。 如果这一部片呢继续拍继续拍，拍到它最后呢真的播放出来给大家看，就表示 2022年 了，表示我们都没有中 如果这个呢我们中途就放弃啦，然后快速街头英雄旅程的节目也放弃了，那大家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嗯， 是这样吗？ 知道，知道要去哪一个海岛找我们。 嗯，就可以一起来观赏我们。嗯，大概就是这样。 好，那维刚的近况。 我的近况呢，就是我呢，终于找到一件可以让我持之以恒的事了。 你学我？ 哦， 那就是打实况野球。 这个也不算持之以恒吧？从 上次不就讲 吗？上次录音，对啊。 继上次二十几号、二十号嘛，到现在呢，我每天都会打实况野球。 哇哦！持之以恒， 而且至少都是怎么办？ 我必须讲一下，有大家手机有一款游戏叫《Light Ranger》，它现在已经在庆祝三周年了。 哦， 我呢，嗯，每一天都进去。 所以它有给你什么特别奖励吗？ 哦？对啊， 没有啊。可是我现在就是等级最高啊，然后就一直是在领一些小东西之类的。 哎，像实况野球，它也会每日会发送那个钱，但是到现在我还不知道那钱要干嘛。但是我刚才玩的时候，他就说你获得了今日的奖赏6000块，然后我就很讶异，因为之前都是几百块，之前我都随便就按掉，然后说为什么这么多？哦，原来我已经连续好几天都有玩这款游戏了， 哦， 所以他就给我比较多的那个。 因为他怕你， 那个， 他怕你买完手套之后要约女生出去吃饭，又要女生付钱。 对啊，哎，但是现在呢，我已经找了好几份攻略了。我先自己玩了好几个人生，我人生已经 repeat 了好几次了，然后发现呢，我都练出那个角色都是杂鱼，非常非常的杂鱼，就是。把它拿到那个中华职棒啊，或日本职棒，就是你不会想要注意他的那种球星球员。 为什么要练这种球员？ 不是不是为什么要练，是我无法练得更好 啊！啊，对不起，对， 不是我愿意把他们练成这样，是我玩这个游戏的驾驭能力太差。然后我这两天就看了攻略，看攻略是不是很可耻？我想要请教游戏达人希姐。 不会，我最近在玩《人中之龙》，也都要搭配攻略才能玩。 所以搭配攻略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是很有效率的一个行为， 很有效率的一件事。对， 没错。 这几天就参考了攻略，我终于练出了那个有几个项目是那个 S 级啊，然后至少平均都有。B 跟 C 就像我们打成绩的那个等地，我本来练出来都是 EEEFFEE， 现在至少已经是 CCCBESA 这样子之类的这样的等级的球员了，真的很有效率。而且我现在还在背50音哦，还在看日文的小短句哦。哦，我觉得我找到一件可以持之以恒的事情了，这就是我的近况。 哦，就是你因为玩了实况野球，进而发展说对于日文的兴趣，是这样吗？ 对，我觉得至少可以学个基础的日文，这是变成我今年的小小目标。我们应该是没有办法到那个流利精通，但至少我可以看懂几个日文搭配汉字，然后可以知道它的意思之类的。 好酷哦！ 那我们聊完近况之后，希姐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想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好啊， 分享一下。 好啊，本周呢有一个网友听众网友的来信，那大家要听吗？ 当然要啊， 有哦。 但是你要沉淀一下吗？我们下一段聊。 下一段，因为这个信有点长，我在想说是不是下一段来讲这封信，然后我们先说一下我们决定这一次的主题是什么，请蓝豆丝回应。 这次的主题， 我们这次的主题呢，就是因为刚好这个听众朋友给我们的启发，我们要说我们在人生之中有最感动的一封信吗？或者感动令我们感动的一封信。 嗯哼，或者是令人感动的信，也不一定要一封，可以是两封或三封或四封或五封，就是让我们感动的信。好， 那我们下一段就来听听希杰的分享，还有我们的分享。好，休息一下喽，等会回来喽。 欢迎回来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蓝豆丝。 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欢迎回来。我们今天呢一开始先来分享这刚刚说的那封信。那维刚。维刚。 啊怎么啦 ?Consumer Music,Consumer Music。 哒哒哒哒哒哒哒。 好我开始念了。那我开始念了。哦在教会的修道院里，过了晚上八点，也就是团体晚餐及晚祷结束之后，这儿是安静的，连右侧的回廊也很幽暗，整栋会院听不到什么脚步声。在这里，我想找我熟悉的声音，刚开始很难，因为啊，这儿的声音是美国腔、德国腔、荷兰腔、印度腔、智利腔、菲律宾腔，我都听不懂。我的中文被稀释了。我还记得我要进来这座修道院的前夕，曾经写一封信寄给李希杰先生。第一封信的信封写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收，但这封信至今没有寄到他家。后来第二封写李希杰的真名，他才收到。我在信纸写着，虽然你们是素人做节目，但总有一天听众会熟悉你们的声音，熟悉你们陪伴我们的声音，而你们不知道我们被陪伴了。我曾经几度在中文被稀释的环境里，我等待每月的2号、12号、22号，一个人戴耳机听着首播的快速街头英雄旅程，熟悉维刚爱搞怪口音高亢的声音，希杰声带低沉而平稳，却经常很累或感冒而话不多，声音很小声的录广播节目，这是这些年来我所熟悉的声音，你们很规律，就这样就会这样出现的声音，现在加入蓝豆丝的声音，节目气氛变得活泼，更贴近隐性听众的需要咯。我以前一直认为这个节目就是这样啊，他们大概做不久吧，因为男生都是不持久的。我不认为哦。谁知道谁知道我竟然不知不觉每一集都听了，陪伴了我这些年的低潮，陪我走过我的决定与离开那个环境，而进入现在这座修道院里，并且影响我最多的是李希杰的声音，与他在每集的真情分享。我曾经听他很勇敢地讲自己当兵的心情，人站在大浪肩头的心情，躺在公司宿舍床上看天花板的心情，没有赶上自己指导教授最后一面的心情，我因此好几次被他的声音自然而然的引出泪水，完全不敢相信讲话和行径那么刚毅桀骜的希杰兄会这样让我差点痛哭。他的故事与我的人生八九吻合啊，不是八十九，是八九，八九吻合。所以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是我熟悉的声音，你们不知道罢了。就这样，我念完了。 哎，后面不是还有一句吗？ 请不要说出我的名字。就这一句，是这句吗？ 对啊，不是吗？ 哦，对啊，就这句啊。 希杰念得很感人呢。 难道是在哭吗？ 并没有，没有啦。我是觉得，是一封真情流露的信。所以要必须要用一种很慎重的心情，不是沉重，是慎重的心情来回应。 哎，音乐可以关掉，伟刚，音乐可以关掉。 好的，好的，关掉了。希杰，我们收到这样的信，是你一开始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所能够预料得到的吗？ 没有啊，我本来是想说，应该录到100集都不会有一个人听吧。 我也是这样想哎，可是看到这样的信，我觉得希杰你应该是真的会很感动吧？ 我觉得我好像可以退休了。 退休了？哦，你是说从这个节目退休，还是从你的工作岗位？ 从这个节目退休了。 哦，哎，说到退休这件事情。那个青春点点点的节目不是停播了吗？ 对啊。 但是呢，它是在 YouTube 上面出现了新的类型的节目，也就是说它没有那个线上的即时 FM 调频的那样子的广播，变成了另外一种网络广播的形式，所以严格说起来它也没有离开，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呈现。 我觉得现在是不是因为啊，就是设备越来越好，所以现在就是可以声音加影像才会让大家，才会吸引到大家。就是如果你单纯是声音的话，好像就是这个族群听，单纯听声音的族群慢慢消失，大家都好像需要视觉上的刺激一样。要不然的话 Facebook 每次打开都是大家在那边直播、我真的 不懂， 不是太懂。 可是就诚如这位我们这位朋友的来信，他说虽然你们是素人节目，但总有一天听众会熟悉你们的声音，熟悉你们陪伴听众的声音。或许直播也是类似的啦，也是相仿的啦。因为有些人他就是在工作之余、忙碌之余呢，他就是需要有一个直播的这样子的人呢，来直播一些东西给大家看。那这些人就会觉得被陪伴了，虽然没有真的认识、真的见面、真的深交，但是他觉得他被陪伴了。那我们可能也是做了类似的事情，才让这位朋友写了这样的信。 我也好想知道我莫名之中陪伴了谁。 或许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不一样哦。 哦， 那希杰还有什么真情流露的想要跟大家说呢？ 好吗？ 对啊。 还是你现在已经陷入了那个情绪之中？ 因为刚刚你们在讲话的时候，现在是晚上快十点，我们组长在交代工作，我稍微有点脱离了。 加班费， 我觉得你把我赖关掉。 加班费 为什么不截图啊？截图留下来。 反正我也没删嘛。 这样不是可以获得加班费吗？ 没有，我把赖关掉，我把 一封讯息，不是可以一封讯息就四小时加班吗？ 是哦，是这样子哦，哇哦，不得了哎，哇哦， 可以去争取哦，但是 前提就是你可能要马上退休。 诚如你刚才所说的， 说 马上退休。 好，我先不讲这个，我不讲这封信。其实我觉得我这一生呢，其实还收到蛮多信的。记得我当兵的时候，那时候我在苦劳里头。然后有一天呢，我收到了一个女孩子来的信，然后里头啊就是一些插画，就几张纸，一些插画，还有一个什么，那叫什么锁钥匙的，那个叫什么钥匙扣的，就是有花样的钥匙扣。但是 那封信其实没什么内容，顶多就是说啊，当兵加油，像这样子。但是以当兵那个情境来说，那个时候你收到那封信，那封信就算它原本只有一块钱的价值，都会被放大到一万倍啊，会被放大 对 那个物价上那个上涨会到把它增值到一万块那么值钱。 真的， 说的是通膨的概念。 通膨的概念，当兵会导致 货币 价值通膨， 货币那个哦， 感情上的价值通膨，对，大概是这样。 那我可以接着分享 吗？可以。 我今天准备的那个令人感动的一封信，也是当兵的时候收到的。 只有当兵才会感动， 也是对，也是一个女生寄来的。是我的姑姑，她在我新训的时候呢，就写了一封信给我。那因为她可以揣测当兵很低潮、很痛苦。然后据那个信上面的描述，就是她在我阿伯啊、我爸爸、啊、他们当兵的时候呢，也有写信给他们。然后他觉得男生去当兵呢，应该就是会很痛苦，会有一些低潮，所以他觉得要写一封这样的信呢，来加油打气一下。然后希望我可以透过这封信了解到，我并不是自己一个人，我还有很多人，是挂念着我的，所以他就特别写了这样的信给我。我看到哭诶，在当兵的时候，姑姑写这样的信来，然后我一个人在那个新训的大通铺的床上看来自姑姑的一封信，我觉得真的很思念家里面的每一个人，然后就流下了男儿的眼泪，然后我自己都觉得有点不敢相信，居然会因为这样的一封信就很感动。诶，但是确实有这样的一封信，确实给了我很大的力量，就可以继续在那苦难之中度过。然后后来我就问我哥，诶，我哥也有收到那个当面的时候有收到信，他收到喜帖， 应该哭吧。 然后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吗？就是那个士官长或者是班长会过来，诶，某某人，你的信，谁谁谁，两家里进来的信，某某某，喜帖一封。然后那个其他的新训弟兄阿兵哥就会狂笑，就说哦，是不是女朋友？对，就后来再继续追问下去，是我好像是我堂姐想要恶作剧， 还蛮机车， 所以就把我堂姐的那个 不会啊， 喜帖 很有趣、啊， 一方面也是要对很有趣，我觉得很有趣啦，就是我堂姐要结婚了嘛，总是要寄喜帖嘛，啊，既然你在部队里面，那就顺势嘛。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让大家欢乐一下， 而且是 那个部队里面的， 让那个就是有人就是关心的感觉。你总不能说一般，比如说15个人、14个人都收到，就是你没有收到。 哎，对啊， 感觉很差吧？ 全部人都念完了，然后你什么都没有，至少你还有喜帖。 对啊， 所以我觉得当兵真的会创造不少， 我也要分享 一个令人感动的心。 虽然我觉得虽然女生没有当过兵哦，但是他们都知道说男生当兵可能会很辛苦，所以女生大部分都会主动的就是写信到军中，我觉得以前啦。然后我有听过，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她在她男朋友当兵的时候，就是新训那时候，新训是不是都很辛苦啊？就是新训好像就要一个月，对不对？ 嗯，37天的样子。 哦，反正就是每一天都写一封信，然后就是每一天写哦，然后他寄出去之前还会先去copy，因为怕收不到，怕收不到这一封信，所以他还会先去copy，因为一就是连续37天，然后每一天都会先去copy这样子，然后再把信寄出去，所以就会确保说，可能一开始前面5天。就是没有办法收到信，因为还不知道地址或是哪里嘛。然后可是之后呢，就开始连续一个月都收到信， 连发。 对，你可以想象，就是当下，比如说班长或是士官长在念他的信，每一天都有他、欸，很酷吧？ 超， 这很适合让希杰拍成纪录片、欸、 他是想让别人记录死，是他这样会黑很快、欸。 真的哦， 超黑的， 但是大家都很羡慕他，然后会很期待说那个恳亲日的时候一定要看看他女朋友长什么样子。 哦， 会这样子你知道吗？ 是、哦、 像我哥收到喜帖啊，整个人就红得超快，因为大家误以为真，然后真的很同情他，然后就请他喝饮料啊，请他吃零食啊。诶，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棒啊，只有他知道这个秘密。 就他没有澄清就对了，他没有澄清。 我不知道有没有澄清啊，因为我没有继续细问下去。但是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就会以泪洗面来换取每日的饮料。 我是洗完澡说算了算了，你今天不用出去拔草， 对对对， 你今天不用出去做早操跑步， 你早点休息，你早点休息。 那哎，那谁谁谁，你陪他，不要让他一个人这样子。 哇，还让两个人可以休息，多棒！ 对。然后你就说不行，我要三个人陪我，因为四个人在房里面打牌之类的。 哎，像是刚才我们这位朋友写了一封信给我们嘛？ 对， 对啊。 那其实我们在节目之中，由希杰低沉而平稳的声音念出这样的信，然后如果他能够在节目之中收听到希杰这样的谈话，其实也是跟当兵收到信的感觉是类似的吧？ 嗯， 应该也是有鼓舞的作用吧？ 所以，我们需要在每一集前面都有李希杰念一首唐诗给他听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点子， 是不是？或是宋词啊，都可以啊。 嗯， 听节目 可以陪伴很多人。对啊，其实我们平常做节目就有这样的效果。 对啊，看我怎么一样。 只是如果希杰在 特别 希杰在提升， 特别服他。 哦。 或者是唱一首周华健的朋友，都是一种，我觉得都是讲正经的，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一种陪伴啦。 对啊， 不管是我们分享近况，还是唱歌，还是念一封信，念听众的留言等等的，我觉得应该都有达到类似的作用吧。 应该吧， 这也是为什么这集我们要做这样的题目的原因。 嗯哼。 欸，可是大家好像都分享的差不多嘞， 嗯， 就剩下蓝豆丝了，压轴。 欸，哦，所以你们刚刚分享的第一个李希杰还没有分享他的感受啊，他拿到这封信的感受。 好啦好啦，我跟你们讲，我刚刚不是说我其实人生中还收到过蛮多信的吗？其实 对啊， 我收到这跟上集有点概念有点相同。 嗯， 那个信啊，其实我每次收到实体信的时候我会烦恼，欸，因为那是对方用真情花时间去写出来的一些东西，我拿到之后，因为 他有他实体信嘛，他占就占位置啊，占物理空间呢，我很烦恼我要把它放在哪里你知道吗？你知道就是因为你随着人生的增长会越来越厚，好，那这些东西你又舍不得丢，欸，就会造成你的困扰。所以说，欸，我觉得这位听众这次做得非常的好，就是他是用电子用讯息的方式，那方便我们储存，我们也不会丢掉啊，就是因为他只要丢到云端都可以有备份。 你知道为什么吗？ 啊，你说你说。 因为他在呼应我们上一集的主题啊。 哦， 哇， 他就是这么用心。 对，他之前之前寄来的信啊，我都还好好的保存在我旁边的书柜的一个夹层里头。 嗯， 就是这样。 诶，那我也分享一下这个实体的信跟电子的信的一个小故事好了。 好啊， 就是我刚刚跟我女朋友认识的时候呢，我们几乎每两三天呢就会用那个网络的留言板的功能互相留言，然后呢大概都是留个300字到800字之类的，然后就可以描述一下自己的心情啦，描述一下自己的想法啦等等的，互相分享，就这样子来来往往长达一年。 然后呢，那个是在无名小站上面，后来无名小站呢就收掉了嘛，就没落了，比较少人用。然后我们还是有写一些信纸啊之类的。然后诶，当无名小站正式要收掉的时候呢，我还去把那些资料给捞回来，然后我就把它存在一个随身碟里面，然后很不幸的那个随身碟坏掉了，所以那些回忆都付之流水，大概就是这么悲惨。所以希姐， 嗯， 我们这次收到这个信呢，我会帮你备份。 我跟你们讲，备份就是要云端，知道吗？瑞德，我建议用瑞德一吧，瑞德一好像是安全， 就是技术文，专业技术文。 对，好像是最安全的嘛，但最好像最占空间、这样。 好，然后我们在 Google 啊、百度啊，还有小米云啊、ASUS 云啊，都放一份。我相信这些企业不会同时挂掉。 对， 应该吧。 我还自己组了一个自己的云，个人云。我还 哎，对了，我有那个个人云的问题要请教。 啊、你说，你说， 我私下再跟你请教。好，没有，我私下再跟你请教。 我可以再炫耀一件事吗？ 我很羡慕你那 种云，因为我非常重视这种东西，所以呢，我的个人云啊，我还买了一个它的备份专用碟。我本身那个主机就已经是 Red One， 我还另外再让它有个备份，等于是备份再备份、你知道这种概念吗？ 嗯， 非常安全。对， 好，那我再跟你请教， 好好， 相关的防护措施。好，那我再分享刚才你做到的收纳问题。后来我女朋友呢，她就有做相片书送给我。那我觉得相片书呢，它上面不是只能放相片嘛，也可以放文字啊。那他也可以用签字笔在上面写字，他也可以先用电脑打好字之后当做相片的方式输出出来，然后就可以做成一个20几页30页的一个相片书。我觉得也很棒，就是可以把比如说过去两三年的出游的一些照片整理进去，然后再加上自己描述的一些文字整理成册送给别人，送给我，我觉得很让人感动，而且又很好收纳，它就像一本书一样，就放在书架上，看起来非常的美观大方，又很好收纳，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值得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像这样子的一种形式，也是一封令人感人的信，对我来说好，推荐给大家。好，我们都讲那么多了，可以让蓝豆丝来发挥了吧。 嗯，好，首先呢，那个收纳部分就是实体信和那个电子信啊，我个人真的还是像上集一样、比较喜欢实体信，虽然就是收纳问题真的还蛮令人头痛的，所以我都不收纳就直接纳但是不收就纳下来但是不收，你们知道那个概念吗？就把它放到一个大的箱子里面去，从小学的到现在的，而现在还不会收进去，但是就是从小学的到念书时期的全部都在那个大箱子里面去。 嗯， 糟糕糟糕，我又想补充了一点，让我补充20秒。 好 好啊，请说。 我们之前不是有聊到那个眼不见为净，就是收纳法。 对啊， 就是我妈就打电话问我说哎、那个，那我说哦，你帮我处理掉。然后他又打电话来，哎，这个，你帮我，就回答你帮我处理掉。有一次他就打电话给我说，哎，我找到一箱你以前的暧昧的女性友人，还有看起来像是女朋友写给你的一大堆的信，你要留吗？然后我也是很狠心的讲出了那句话，哎， 天哪！ 我就说，现在对我来说，可能我没有太大的意义了，你就帮我处理掉吧。哎，他真的不见嘞。然后，但是就像你说，以前我就是收到就把它丢在一个那个喜饼盒里面， 对， 丢丢丢丢丢丢丢丢，然后它就爆了，它就快爆炸，要用橡皮筋把它绑起来。然后老实说，他现在应该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我只想要分享这件事情，就是延续上好像上一季还是上上季的某一集的题目，所以蓝豆丝会特别留着那个盒子。 哦，不是盒子，是一箱，你知道那个舒洁卫生纸最大箱那个概念 哦， 是一箱， 那真的很大箱耶， 大概有27寸行李箱那么大吧， 在后。 那你爸妈会问你说，那知道怎么处理吗？ 他不会，他不能乱动我的东西。我跟你讲，这个真的是， 他不会想要找出结卫生， 写在门上或者门那个墙壁上的家训，就是铁律，就是你可以帮我收东西没关系，但是你不能帮我丢东西。 哦，但是如果他问你呢？ 他不会问我，因为他们也知道我这个界限。就我本身生性很害羞，如果你拿来问我的话，我可能会生气。 像我妈问我的时候， 代表说你有看过我的东西，你才来问我嘛，对不对？嗯、不行、哎，你就算看过，你要假装没看过。 嗯，哎，可是我妈打电话来，她都没有假装了。她说你那个信看起来很像是什么什么。 对，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俩公。 你就会先生气。 我一定会说。 你弄我的信啊！ 不会那么夸张。我生气的话，语气反而是低沉的。 哦，很理智 的。你为什么要开我的信？ 非常理智。 好像啊。 对，就是类似这样。好，重点是不是收纳了？重点是那个，我很喜欢收到实体的信，但是就像希姐说的，是一种就是一份重量。对我来说，不是物质的童年，是那种心理上的重量。对，所以我不会每一封信收到都会很感动，就算他是用便条纸写的。我曾经有收到一个长辈，他是用公司的便签，就是便签写，但是写很多字，就是还蛮多字的，是一封信。我觉得那对我来说也是一份心意。对，所以这一集要说感动的一封信，我觉得每一封信啊，其实我都记在心里。就算我现在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但是我都知道谁有寄了什么信给我。对，只是我不会轻易去把它找出来，因为我觉得那就是翻到那一个历史空间的概念，有没有？就是回到那一天的概念。 好像有。 我觉得我还是先不要开这种时空门好了。然后。我也还蛮想知道说，当我那个朋友啊，她寄那么多信给她男朋友啊，那她现在那，他们两个已经不在一起了嘛，那现在那一个人，他是不是也像我刚刚一样，就毅然决然就说，哦，那一箱帮我丢掉。 我没有这么说。 不是啊，我不是毅然决然，就是 我的用词是，那你帮我处理吧。 他们为什么？ 我也是带着一种， 他们为什么要分开？为什么？我刚很感动哎。 啊， 或许最感动的就是他们分开。 你是因为你刚出社会吗？还是你刚就是你还不知道人世间就是这样分分合合吗？ 哦，天哪，天哪，感情真的是一种太脆弱的东西了。 啊、而且我也想知道说，那个女生她不是有去扣笔吗？ 对， 那扣笔版本的。 还是要先去啊，数十云啊，小米云啊，百度云啊， 先把 scan 进去吗？变成电子档， 还有什么 Red One、Red 六， 对， 都去把它做一下那个切割。嗯、 对啊，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就是，我现在知道什么叫不求甚解了，就是也不要 解释一下好不好？我有点想不透。 就是我觉得有些事情就是到点到为止，知道就好，不需要真的知道它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就是要享受那个过程。 我懂。 过程。其实我收到，就是我跟我妈说，请帮我处理掉的那一箱那一盒，那个我也是书信来往的。也不是我单方面的那个接受， 啊、 我也有回信啊， 对啊， 也有回应啊。 嗯、 那我也老实说，我真的也没有去想我的那些回应，那些由我的手拿着某一支笔所写下来的那些东西，在其他人的手上，朋友啊、亲人啊，或者是女性暧昧的对象啊等等的，那些最后他们是怎么处理的，我也不知道啊。 对啊， 但是 就 像你 说 的，不求甚解。 对，也不用知道说对方是怎么帮你把东西处理的，或是什么。 至少那个过程是一段过程。 对，过程值得保存。 不求甚解的意思，不是就是追根究底的意思吗？啊，哦，不是耶，我查了。 对不起，我从很、哦、 那你 我这辈子问了这个成语，大概问了别人大概有十次了吧，因为我每次都不太了解他到底是要，人家说读书要不求甚解，到底是要我到底是要追根究底还是不要？结果好像意思的，现在看到的意思是说，读书只领会精神，不在一字一句的解释上多花功夫，现在则只学习不认真。嗯哦，是这样子啊， 本来是正面的变负面的， 对，所以我觉得有些成语到现在会很奇怪，但是我觉得我喜欢以前的国文吧，我不太喜欢现在的国语。我不知道， 可是吴柳先生竟然是他喜欢读书，可是他却不求甚解，好奇怪。 对啊，就是他喜欢 那是一种人生豁达的态度。 对， 我以为是，我以为他好读书，所以他会读得很认真。结果他喜欢读书，但是就是大概这样就 享受喜欢读书。 他说白了就是半吊子啊。 嗯，没有，他读了之后，他必须要靠生活经验去验证，所以他当下不会刻意的去，比如说他读了一段三国兄弟之间的感情。 对， 可他不会因为读了兄弟之间感情之后就刻意去找两个人来结拜。 对， 那就是他求圣解，但他不求圣解，他是说或许过了几年真的有一个很好的兄弟，真的有那样的情感，他就领悟了，但是他不会在当下钻牛角尖。我的解读是这样， 没错。 这是他说他的乐趣在此，就是我读了 我有一点点感受， 就是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大概吧，我的观察啦。 所以对我来说，性和性的这种东西实在是一个对我来说是深锁在柜子的 file 夹，不会随便开启。但是我就是还蛮常会写信给别人，像我之前离职的时候，办公室的同事大部分八成以上的人，就是我都会写了一封信给他们，就算只跟他们同事短短的几年，但是就是还是道谢的也好，就是希望他们继续加油的也好，或是希望他们保重身体的也好，我觉得就是把我心意表达出去。我觉得那是在 LINE 上面还有 Facebook 上面是没有办法去取代的。对啊，对我来说就是我肯拿笔写出一段文字，就代表说你这个人，我为了你我可以这样做，在这个时间，在这个现代大家都用对这个时代，我愿意这样子做，所以希望你能理解。对，是这样子。 所以蓝豆丝，这就是你的今天想要分享的部分。 对，所以还有在最后，如果当哪一天写了一封信，亲笔写了一封信给你们两位的话，就是我真的要从这个节目 say goodbye 了。不要未留我，不要未留我之类的。 我 在预告吗？你是在预告对不对？ 没有，我只是告诉你说，我每次提笔出来的重量是多少， 都是这么重，都是这么重， 对，都是这么重。 就像是这个我们这位朋友的信， 对， 他容量是两 KB， 然后蓝豆丝的那个信呢，重量可能是几公克。 对， 都是有容量，都是有重量的， 对， 都是实实在在的存在， 没错。 好，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咯。 这么突然 是吗？对啊， 我也是希望大家可以， 我觉得我们今天有点沉重，所以我想要让大家欢乐一下。 哦，好啦，也是大家可以 feedback 告诉我们说你们收到信，像魏魏先生，我猜应该有很多读者吧，就是他们会去反映他们的问题啊，或什么的，有没有亲笔写信，就是之类的。 他的书的类型应该是不需要亲笔写信吧？ 我觉得我们这样有点那个，我们强迫那个强迫，有点点名的那种感觉。 可是 我 是最后 我这几天 最后再说，我最后再说啊，他不一定有听到最后 哦。没有啦，我是觉得我们这样互相 Q 来 Q 去也是蛮好玩的。互相给压力。 好啦， 我们来比谁做最后一集好不好？ 好啊，就是最后谁当鬼的概念。 对对对对，来看看最后谁当鬼。 对啊， 才不会让你抓到我呢。 对， 我记得蓝豆丝很久以前有写过一封信给我，我现在看每次都还是很想哭。天哪， 我跟你讲，我的拿笔珠拿笔写信的重量就是这么重。 太重了，太重了。我 拜托你把那封信烧掉吧， 我 没关系。 哦，2014年写的，就是，我2015年看的时候我还记录下来说，好想哭哦，这样。 那个哎呦是用文字打出来的还是发出声音？ 就所以我现在不敢开那封信，太恐怖了。哦，对，这种东西我都会有 电子扫描，所以都会有记录，我随时都可以看。 天哪， 太夸张！所以现在2017年，你应该把那资料砍了。 不行，这些都是我珍藏的回忆，好吗？ 或者是交给你妈妈处理？ 不要。 对啊。 好啦，那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来做个收尾吧。嗯哼。 欢迎回来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希杰。 我是蓝豆丝。 我是伟刚。那个在休息的时候呢，其实也没有休息很久，才休息15秒吧，然后就接着录收尾，然后有没有聊到提到清明连假。那我们这一集上的时候会是在清明连假的第二天， 嗯， 我会把档案上传上去，然后描述一下之类的。那你们清明连假有什么计划吗？ 我们家族啊，通常一定要在当天清明节当天一起扫墓，所以不管那个清明节是在前面还是在后面，或是最后一天，或是到第二天，都是在当天，所以大家都已经说好了，不会再有没有人问说，欸，这个今年要去哪，今年是什么时候扫墓，不会，就是当天。就是固定，可是你知道吗？ 没有提早一周，提早两周。 对，没有，不会，就是当天。而且，可是你知道，有时候很困扰，有时候他就是在比如说第二天或第三天，因为比如说如果是礼拜五的话，是不是在第二天休息，或是在第一天休息就还好？然后，但是如果是卡在最后一天，像这一次是卡在最后一天，天哪，要跟大家塞车，然后扫完墓之后。要塞车回来，然后隔天 要上班。 对，所以有时候呢，我就非常庆幸呢，我是个女生。 嗯，怎么说呢？ 我可以有一些小配播，就是可以啊，我可以跟大家一起回去，但是不一定会去扫墓哦。就是会。对，至于有什么小配播呢？大家可以 Google 上网说清明年假扫墓的禁忌，大家就知道身为女生有什么好 处了。我昨天才看的，所以我马上知道你在说什么 了。哦，我完全不知道啊，但是我现在大概知道了。我还没有 Google， 但是我大概知道。 对， 我上礼拜日才去扫墓，那天就已经很塞了，累死我了。 对。或是有时候太热的时候，比如说外面体感温度30度以上，我爸妈就会放过我，因为我就是一个温室的花朵。 跟当兵一样嘛。 对，就外面温度30度以上，我不能出去。真的不能。哇，对，他们也知道我这样不能出去的，与其我在亲戚面前摆臭脸，还不如就放我一个人在家。就类似这种状况， 顾家， 对呀，这时候我弟就很愤愤不平。 欸，那希姐呢？希姐有扫墓的 家里面有扫墓 的习惯。不是，我不是刚刚说我上礼拜日就去扫墓了吗？ 可是我说你们扫墓的习惯是什么？是去庙里拜拜，还是去？ 哦，不是，去那个灵骨塔那边。 哦，所以也是有一个地方可以去。 对对对。 哎，那你们比如说，我像我以前有，我生平有两种扫墓方式，一种是那种真的土葬的，然后要拔草，要压那个纸钱。然后要好像要吃东西，然后把那个蚌壳丢在上面，是吗？哦，反正我的那个小时候的记忆大概是这样。对，然后这几年呢，我阿公阿嬷呢，他们就是树葬，就是烧成骨灰之后，就把它埋在某一个花园树园里面，然后我觉得非常的环保，非常的符合21世纪的一种新的一种形态，非常的，而且那个环境非常的清幽，然后也不会有人在那边烧大量的纸钱，然后也不会有很多的仪式，就是好像就是去一个花园或去一个公园去走一圈，然后表达一下自己的追思饮水思源的情绪。我觉得非常有现代化的精神，这大概是我两种扫墓的方式。所以你们大概是哪一种？是有那种拔草啊要整理的那种吗？还是纯粹就是一个塔， 然后要拜很多有的没的神明，就是之类的。 我要说吗？我们家族都要去那个墓，然后我们有很多个祖坟，就是不同支线，然后不同支线，然后就有三四个祖坟吧，然后就都要去扫，然后每个祖坟到了之后一定要先打扫环境，就稍微扫一下，因为其实每年都去，然后就一定要先砍杂草树枝，然后把那个上面的土先弄平之后，都还要放新的纸钱，就是用手把纸钱插在土里面，就是有点插秧的概念。然后就是扫一扫，然后把贡品放上去之后开始拜，这是每一个墓的流程， 这是很传统的一种形式， 非常传统。以前可能要去十个地方，以前可能要有十个祖坟，可是因为现在慢慢的就是有一些比如说三年之后就可以挖出来捡骨，然后就可以收到比较大的祖坟去，因为你新的不能直接进祖坟，一定要过三年或什么才能捡出来，然后再把它归在同一个坟里面，归在同一个墓里面这样子。所以近几年从十个几个，现在慢慢变成两个了。而且因为现在也不太能烧纸钱，所以流程有简化的趋势，但是人越来越多，因为可能有人结婚生小孩有家庭嘛，然后家庭的家庭。对，就会变多。 开枝散叶， 没错。 好，为什么我们会聊到清明这个话题？哦，因为清明连假。 因为这 表示我觉得我们还是蛮有那个的啦。除了写信给朋友，收到朋友们的信，我们还会思考清明的真正的意义，而不是只是单纯的四天放假，狂贺清明连假， 谁 披萨特价399， 那个大真的是太夸张 之类的。我们还是有想到我们饮水思源的祖先。 对，没错。 好了，那这一集我们就这样吧。那听众朋友有，大家你们有希望听众朋友回馈什么的吗？回应什么的吗？ 我想知道大家收到实体信的困扰和心情。 实体性，用困扰一点那个， 就有可能啊。对你们来说，对李歇业来说，就是 各种状况、 重量的困扰，不就是空间的困扰？对啊。 好，那如果听众朋友们有类似的心得的话，也可以分享给我们。然后，我再次推广一下，如果想要留语音留言的话，也欢迎用那个相簿里面介绍的语音留言方法呢，来留言给我们。至今还没有任何人留言给我们，大家可能因为害羞吧，怕自己的声音曝光了，但我们还是要鼓励大家留言给我们。 好了，就这样子了。哎，希姐最后再讲几句话吧，由你来收尾吧。 我会建议啊，下次可以在开头就讲说用语音留言，这样子。 好，我懂你的意思。I got you。好，那就跟大家说连假快乐啦。 好，拜拜， 拜拜， 拜拜。